美化环境。有些东西分比和好，比如垃圾分类，变废为宝，举手之劳，生活更好。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为北京的环境做点改变。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二十分贝， 坐看云起时。 三十分贝， 清泉石上流。 五十分贝， 谈笑无还期。 五十至九十分贝， 控制噪音污染，创造诗意空间。 薄凉糖瓜子烟卷来，面包点心，看玻璃看玻璃，上边的鸡蛋 要喝水，我在这儿呢。 这个乱弄。 喂，我姓骆，我叫骆嗦。 就当我们不认识，从来也没有见过面。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呢。 我不想。 快点。 嘿，看电影呢，别说话行吗？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看电影呢。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为何不多些艺术？当您走进影剧院音乐厅时，请关闭手机或置于静音，尊重他人，尊重艺术。 影视剧花园。 那么在今天的电影剪辑栏目当中呢，我们要为您播放的是美国影片由苏珊·萨兰登和茱莉亚·罗伯茨主演的影片《继母的录音剪辑》。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我是斯科特·罗伊，现在是102.7调频广播。 伊莎贝尔是一名年轻漂亮又出色的女摄影师，她与卢克相爱并且住在了一起，但却不被卢克的两个孩子所接受。因为卢克与前妻杰克离婚以后，两个孩子安娜和贝被判给父母双方轮流照顾。瞧，伊莎贝尔一天的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 起来起来，迟到了迟到了。 Ben， 快点，真的要迟到了。 Ben， 别耗时间了，快出来。安娜，你已经起来了。 你忘了洗我的衬衫了，我说过100遍了，今天全班都得穿紫衬衫。 我没忘记，老实说我昨天半夜还想起这事儿。 是吗？ 而且我得出个结论，你不应该随大流，你得穿橘红色，挺配你的，只有你能穿。哦，对了，帮我找找你弟弟， 把Ben弄丢了。 不，不是弄丢了。Ben， 好吧，我说你跟老师就这么解释，你爸爸今天早晨有个重要的案子，不得不早上班，所以他就顾不上我们了。所以 调皮的Ben居然藏在了橱柜里，吓了伊莎贝尔一跳。 不好玩，而且要迟到了，也就是说你得赶紧穿衣服。 别跑，不笨，别跑，笨，这样不好玩，笨，赶紧穿衣服吧，配合点，笨，快点，今天真的要迟到了。 可我不想上学，不想去，不，爸爸。 笨，你好像玩得特别开心，可是看来要迟到了。笨，今天应该穿紫色衬衫。 他忘了洗了， 交给我吧，伊莎贝尔。 那好吧，杰克。 伊莎贝尔不是一个会轻易服输的笨女人，但面对这两个调皮又有个性的孩子，她实在有些头痛。 妈妈，我们干嘛要听古典音乐？ 因为我喜欢。我在开车，等你自己有了车，你可以选你喜欢的。 伊莎贝尔干嘛要穿爸爸的内裤？她自己没有内裤吗？ 对了，我看见洗衣机上有好多衣服，可能伊莎贝尔的内裤就在里面。 就在我的紫衬衫旁边，以后绝不跟他说话了。 别说绝不，吃点维生素。 他老是搅和我的生活。 这么说不公平。 他简直像巫婆。 嘿，别骂人，文明点。 我讨厌你这么说。 这句话对了，讨厌是个可以接受的词儿。 他就来，镇静点，女士们，镇静点，他就来，就来了。对，我 来了，我来了， 来了， 我迟到了，好紧张。本来想穿白裤子黑上衣，可找不到黑胸罩，结果就穿了这身。 总有借口， 唉，是说不过去。 头上有燕麦片。 变化对于大人来说是件好事，可对孩子是个挑战。 我不回电。变化？ 嗯哼， 你刚才说变化。 你们两位要复婚了，安娜很高兴，而且对于要搬到瑞士去住，她显得非常的兴奋。 安娜她说我们要复婚。 嗯哼，我所担心的是这会使安娜对学习没有兴趣，因为她知道这学期就得搬。 弗兰肯太太，我们 没打算搬到， 没想复婚，也没想搬到 瑞士去。 对。 那我就更要担心了。安娜她怎么了？ 没事。 你好像心思不在这里。 在这里，法官想对一个案子做出裁决，这案子我忙了八个月了，我又没回电。 那你就把它关上。我在想，是不是最近在你们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促使安娜产生了这种奇特的想法？ 最近一年， 我们离婚以后，短短三年里，她结交了好多女人。 一开始是结交几个女人，最近一年就一个女人。经过深思熟虑， 他现在是跟一个 孩子们商量以后，上个月 比他小一半岁数的女人同居了。 伊莎贝尔不是小 一半岁数，我们不讨论岁数， 是 讨论孩子。他们去你家是跟你住，跟父亲一起住。 他们想跟我一起生活，伊莎贝尔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哈里森先生，我听到你谈你的生活，你的需要，可你有没有想到过安娜的需要？ 安娜需要一个安全的、温馨的家。我会给他的， 他有过的， 我会为他赴汤蹈火，我保证，不管什么时候。 星期四，伊莎贝尔忘了接他。 杰克，他只不过迟到了五分钟嘛，只不过五分钟。 我在想，是不是安娜对你女朋友和哈里森太太之间存在的敌意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安娜，她当然会有反应了。弗兰肯太太，你觉得我们容易吗？你觉得接给容易吗？让另一个女人来照管她的孩子，更不用说那个女人没有做一个母亲的经验。难怪接给会变得失去理性，充满了敌意。 谢谢卢克。 我没有说，我干嘛要说你和爸爸会和好呢？ 有时候有人编造故事是因为他们自己希望这样。 我并不希望，我干嘛要编故事？来抽一张牌，随便抽。 因为你不痛快，因为伊莎贝尔搬去住了。 我没有不痛快，干嘛因为他不痛快？好，把它撕开。 我说亲爱的，要是你 再撕， 要是你真的 再撕， 要是你想 再撕， 得了，暂停。要是你现在不想谈这事儿，没关系，可以不谈，可你别睁着眼睛说瞎话，我受不了，我会生气的。反正你挺能撒谎的，而且不露声色。 对不起，我是说过，因为有时候，我的确希望你和爸爸。我以为要是你说了可能，就会实现。 我理解。我不是不会做饭，而是不想做，这可不一样。 那你就别做。 嗨。喂。 没人打。 今天挺好，只是要去比兹堡。 不， 我明天就得去，星期天回来。 哦，那我不做饭了。 这个星期孩子们要来，所以我想你、孩子们、还有我，我们一起去比兹堡吧。 太好了，这是不可能的。 不去，去吧，我们可以包一个大套间，玩玩棒球什么的。 不行，不可能。 那好，那我找个看孩子的。 干嘛？ 我不想让你来照顾他们。怎么？ 我不能照顾，这是不是你的意思？ 不。 喂。你也不相信我能照顾你的孩子？ 我相信。 不， 我当然相信了。只是 什么？ 他们都挺调皮的。 Look， 你把我和他们隔开，等于是说，嘿，孩子们有意思，继续恨他。 他们不恨你，别这么说。 是吗？瞧他们的眼神，瞧你前妻的眼神。 杰克只是想保护孩子们，你别多心。他的心情挺复杂的，你不能理解。你没有孩子。 那好。是啊，你和杰给的心情都挺复杂的，而我却很单纯，因为我没有孩子。 我只是想让事情顺当点，想给你们一点时间相互适应。 那好，那你就往后退一步，给我一个机会好吗？喂 喂， 你这人是不是有病？ 就是因为有了你。 你说的真是不错，孩子们不恨我是我多疑。给您女儿打个电话吧。 我相信你。 真的？ 如果需要我给你机会。 需要？ 当真？ 对。 好， 谢谢。 别客气。 整个周末都得跟他在一起。我说他要把房子烧了呢。 哼，那可得看住他，而且还得随时准备好灭火器。 他干嘛搬来跟你一起住？ 因为我们相爱，而且能共同生活。 你和妈妈就不能生活吗？ 可我和你妈妈总是处不好，而且我们总吵架，这对你们也不公平。 我和安娜总是吵架，也得搬出去。 不，可你们是姐弟俩。 作为夫妻是不是就不一样？ 对，不过等长大了，你们也会觉得生活很复杂，各种感情交织在一起，而且有时候有一些感情还会变。 那你是不是不爱妈妈了？ 其实我还是爱她的，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爱，懂吗？我们仍然是好朋友，而且永远是。 你会不会不爱你的孩子？ 不，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像不能完成的使命。 对，就像不能完成的使命。 瞧瞧，这是魔水， 是 Coco， 我施了魔法了，谁要是喝了就会睡一千年。 我没兴趣，要是洒在画上我就让你睡一千年。孩子们，我给你们一个惊喜，到沙发那儿去，快点。 对于伊莎贝尔非同寻常的性质，孩子们不想泼冷水，可也并不怎么感兴趣。 稍微热情一点，把眼睛闭上，快点。好，睁开。 哇， 喜欢吗？ 会咬兔子吗？ 不，狗不咬兔子。安娜，喜欢吗？ 我讨厌狗。 你爸爸没跟我说过。 他不了解我，他老不在家。 给他起个名字，他得有名字。 叫伊莎贝尔。 你说什么？ 他跟你挺像的，再说我也讨厌你，所以挺合适。 给狗起个名字，我就回来。听着，姑娘，你把话说清楚， 别碰我的东西。 听着，我倒是很希望能和睦相处。 我没必要听你的话。 必须听。 我不听，你不是我妈妈。 那真是谢天谢地。我意思是，也许我没有把话说清楚。你的母亲她很了不起，谁也不能取代她。可是既然现在你已经住在这个家里了，那你就得尊重我。 这是我爸爸的家。 可是现在这也是我的家。 这是我的房间，请你尊重我，出去。 快跑快跑，你使劲儿的跑，你抓不着我，因为我是个臭奶酪人。 你喝一点 Coco 吧，我是特意为你做的， 真好喝。 喝完了 Coco， 伊莎贝尔实在挺不住，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 我的天， 笨以为是自己的魔法起到了作用，既兴奋又有些害怕。 怎么了？ 我杀死他了。 杀死了，杀死了，杀死了。 对于孩子们的鬼把戏，伊莎贝尔并不在意，依然真心诚意地对待他们，视同己生。 早上好。 已经是7:23了，你应该6:30来，现在安娜要错过早上的奇数课程了。 不，今天是星期一，奇数课在星期二。 可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二换到星期一，而且说好到了11月换到星期四，这好像并不难记。你是不是该背一个黑本子把它们写下来？ 可不可以给我一杯咖啡？ 这里没有咖啡。 倒是挺会保养的。 哎，小猴子，哎，亲爱的，干嘛？安娜，安娜，你对安娜怎么了？ 别把什么事情都赖在我身上。 怎么回事？ 没什么事，我卢克今天早晨淋浴，安娜她闯进去，她没有敲门。 那她怎么会不高兴呢？我是说，以前在我们家里也经常有人早晨淋浴呀。 我也在淋浴。 那事后你们有没有找他好好谈谈？ 没有，我想他会不自在的。 是你不自在吧？一个12岁的女孩非得面对这种现实，父亲不肯回自己的家过日子，而且还看见父亲赤身裸体和别的女人在一起淋浴，而你对这个还那么不以为然，个个都装着没事似的。 想不到你会在这种事情上谴责我，我可没说自己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在我家里不许用这种口气说话。 她不顺心的时候，你就在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二跟她谈上12小时。你尽管谈吧，我有我自己的生活。 我也有生活，我有我的孩子。知道你的毛病吗？你太自私了，不能当母亲。 也许是你女儿有毛病，她是个被宠惯了的不懂事的孩子。 你给我出去，出去。 当真？日程上可没写。 万圣节晚会服装做好了，看看合适吗？ 嬉皮士？ 你不是想当嬉皮士吗？ 啊，那是上个月。 哦，那么这个月你想当什么？ Elvis。 Elvis？ 什么样的 Elvis？ 穿黑皮夹克的 Elvis？ 穿金绸缎的， 穿金绸缎的 Elvis， 那个在吸毒之前、参军之前、拍蹩脚电影之前的 Elvis。 对，爸爸去出差的时候，星期六我要跟你在一起，我们俩。 好啊，不过得安排在晚上，因为我要帮包尼莱昂斯搬家。所以你们还得找伊莎贝尔。 又要去？那真太没劲了。 那天中央公园举办摄影集会，这一定会很有意思的。 把手换一下。 周末的上午，伊莎贝尔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去中央公园完成他的工作。 老公子，像刚才一样把手伸出来，快点儿，都5个钟头了，肚子饿了。 对，我们饿坏了。 再买个冰激凌好吗？我这马上就好，我保证。 可到了中午休息的时候，伊莎贝尔和安娜忽然发现笨不见了。 笨，会被绑架吗？ 不会被绑架，准是躲起来了。 最后没有办法，安娜只得去报了警。 笨， 妈妈， 亲爱的，我的宝贝儿，你没事吧？ 我没觉得自己丢了。 在动物园找到的。 动物园？天哪，搀住他，别让他再丢了。 杰克，对不起， 这回我得好好的说一下，你仔细听着，以后不许那个女人再照看我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 你知道你儿子会出什么事吗？幸好是警察找到他了，万一他碰到坏人呢？要是那样的话…… 别说得太严重了，伊莎贝尔心里已经很难过，谁都会有错。 我不会有。 你也犯过错误，人都会有错。 我不能眼看着他再犯错，我不能让我们的孩子掉进所谓监护的深渊里。 你冷静点好吗？ 我冷静不下来，我要找律师。 冷静点，千万别这样，我们不是说好的吗？ 可是你早已违背诺言了。你别冲他发火，都是我的错。 你别卷进来。 我非常抱歉，可你这样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我凭什么一定要给你带来好处？我的责任是照顾好我的孩子，而他们不愿意跟你住。我会找法院的。从今往后，你休想再跟孩子们在一起，明白吗？休想。 妈妈， 什么事？ 我说那事不能怪伊莎贝尔。 你说的对，这得怪你。不过他的过失是没能把我的宝贝照看好，这个可是他的头等大事。 可是伊莎贝尔得工作。 做妈妈的都得工作，都很辛苦。其实我现在的工作不比以前外出干活轻松，只是不赚钱。 伊莎贝尔挣钱多吗？ 像伊莎贝尔这样只考虑自己的人总能挣好多钱。 我觉得她漂亮。 对，你喜欢大嘴。 妈妈。 什么事？ 你要让我恨她，我就恨。 安娜把运动服落在我那儿了，这星期她说不定要穿。你找过律师吗？ 对，已经约定后天去法院。你也许会劝我别让孩子们陷入纠纷，可我这全是为他们好。 不全是，我看你火气太大了。你知道孩子们并没有危险，你是冲伊莎贝尔。这一次他是犯了错误，可他在学习，他在努力。 鼻涕虫也比他进步快，还有蜗牛、蛤蜊。 给他点时间，别让他打退堂鼓。 我有必要照顾他吗？ 你总该照顾我吧，我很照顾你。 你是很照顾我，所以三年前出走。 你逼我走的。 你等等，在我赶你走之前，你 别瞎扯了，那是我的工作，知道吗？对不起，这事儿以后再说。你别到法院去说了。我们要是没事，孩子们不会有事。 那好吧，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谢谢。 不，这副调子低，这副精神正往上爬，想得到的姑娘。 你是摄影师，听你的。 好， 伊莎贝尔，安娜学校打来的，找卢克。 喂， 我找卢克·哈里森。 他不在，我是 在等妈妈来接他。 你会不会搞错了？ 他们是安娜和本，没错。 因为杰克·哈里森是绝不会忘记接孩子的。 没错，他们现在还在等呢。 你敢肯定是他们？ 绝对没错，没人接他们。 那好， 等你半小时。 知道，我就来。 好， 马上来接，谢谢。 怎么？伊莎贝尔，要知道客户们四点半就要来了， 所以我得抓紧，一切都会顺利的。放心，我就回来，我会按时赶到，绝对准时。 伊莎贝尔，千万别迟到。 孩子们，薯片，知道你们爱吃。 他怎么会把我们忘了？ 对，只有你会忘记。 我说实话，是忘了。你们的妈妈要帮一个朋友办点儿要紧事，于是给我打电话让我来接，可是我因为工作太忙就把你们忘了。 妈妈。 我的小猴子，去大吃一顿。 杰克和孩子们亲热地走了，伊莎贝尔拿着薯片尴尬地坐在椅子上。他本来想撒个谎帮助杰克维护一下他在孩子们心中的形象，可现在看真是有些多余。其实作为生母，杰克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不愿意让外人来拉拢他的孩子，而另一方面却又少不了伊莎贝尔的帮助，因为他已经患了晚期癌症。 判多少年都不过分。哦，对了，我现在和老板的关系很糟糕。 行， 我昨天从这儿跑出去，真担心他会解雇我。 我去找别人。 你别走。天哪，我会安排好的，我答应你。 放学后的点心最好放冰箱里。创可贴、抗菌剂、纱布、止疼片。 怎么不把药房搬来？ 知道泽西博士吗？本恩爱听故事。 没有私交。 你是不是每天非得幽默一下？还让不让我说下去？ 这是我寻呼机的号码，有急事呼我，要是没事我会五点去公园。我只希望我到的时候孩子们还活蹦乱跳。 杰给，我想问你一件事。五号有帕尔杰姆音乐会，我想把安娜带去。 是周末吗？ 可能是星期四。 她第二天要上学，你也想带她去听音乐会？ 我想和她多接触接触可能会好一些。 真荒唐，她要上学。 医生建议杰给把自己的病情告诉前夫和孩子们，可当杰给正要跟卢克说时，卢克却先告诉了他一个消息。 正好你打电话，我也有事要告诉你。 哦，好，那你先说吧。 我准备向伊莎贝尔求婚。 哇， 是的。你对她没好感？ 哦， 她这人非常好啊，的确很好。 你干嘛要告诉我？ 我想征得你的同意。 不必征得我同意。 还有孩子，恐怕孩子们有点难接受，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告诉他们， 这样对孩子们和你都方便。可是你不能光图自己方便就自说自话，老是我们的。 我们可是 父母。我们完了，没关系， 过一百年我们也是他们的父母。 为什么？告诉我为什么你觉得这个婚姻行而我们的不行。 啊，你想要跟我谈什么？ 没什么事啊，我我觉得你这件事就够我们对付的了。亲爱的，别生气了。 我没生气，我干嘛要生气？我是说你们离婚没来问过我，没人问过我想不想要新妈妈，也没问过我喜不喜欢她。既然你们不在乎这个家，我又何必在乎呢？ 安娜，你爸爸和我尽过力，确实尽力了。 没有尽力，你们老是吵架，我听见了，你们两个一点也不文明。 宝贝儿，伊莎贝尔并不是想做你们的妈妈。 不，她想，她还想进入你们的生活，而且希望你们能接受她。嗯， 亲爱的，要知道生活是很艰难的，有时候还不公平。不过你可以选择，你可以克服困难，使生活越来越好，要不然就会越来越糟。要看伊莎贝尔好的一面，而且他还会给你父亲和你们产生影响。要知道在每个家庭里都应该互相真诚相待。 好吧，我听你的。 你怎么样？ 行。 孩子们果然听了杰给的话，开始慢慢尝试去接受伊莎贝尔，效果果然不错。 我在想你说伊莎贝尔的话。 啊哈， 你说要看他好的一面，让你说对了。他对衣服什么的挺在行，而且还熟悉所有的摇滚歌曲。我意思他像一个大孩子， 像个大姐姐。 对，他熟悉所有卖小吃的地方。 没错， 一旦接触了他挺酷的。 是， 你别告诉他刚才我说的，那是 我们的秘密。 谢谢。 你劲儿太小。嘿，哦，玩得开心吗？ 开心。 嗯，你真运气，知道吗？你晚上看相带，我要出去，让柯林陪你。 耶，酷！ 不，你怎么涂口红了？ 哦，伊莎贝尔借给我的。 哦？ 不，她只是涂一点玩玩的。 嗯，除非是风骚女人，白天没有人涂这种颜色。你还是去洗一下，因为过十分钟我们要出去。 你说我们？ 嗯， 帕尔坚。 对。 妈妈你好酷啊。 会珍惜好时光。 伊莎贝尔记得她当初说要带安娜去听这场音乐会时，被杰给以安娜第二天要上课为由拒绝了。 谢谢。 不过伊莎贝尔并不介意，因为杰给毕竟是孩子们的生母。 他好像品质不足啊。快回来帮手。 救得好，安娜。感觉好吗？啊，好，很好。好像很疲倦。我不愿意听这话，这等于在说我脸色很难看。 我没这意思， 我只不过是心里有事。你最近挺忙的， 是跟人幽会吧？ 不，我倒希望是因为这个累，我跟以前的老板联系了一下，想要看看我还能不能回兰德书屋。 是吗？ 是。 那太好了。 后跟，慢点，慢点，慢点，当心，宝贝儿。 你完蛋了，布拉德船长！啊 啊！贝贝， 缝了五针， 没事吧？ 啊，没事。 他没哭？ 没有。 我能去看看我儿子吗？ 哦，请你给我医疗保险卡。 我来办吧。 谢谢。 他在152房间。 当杰给推开病房门的时候，看见伊莎贝尔正温柔地坐在笨的床边。 我好像没有骨折， 因为你是硬骨头，我真为你骄傲，你今天很勇敢。 疼得不厉害，再说这要在朋友面前也显得酷。 是。 嘿，帮我个忙好吗？ 啊哈，可以，看什么事儿了？ 你让爸爸圣诞节给我个白鸽子。 再说吧。 求你了，魔术师都有白鸽子，是真的白鸽子。 嗯，圣诞节还早着呢，这事儿还得跟你妈妈商量一下，好吗？ 啊呜啊呜啊呜！ 又疼了。 对。 躺下，深呼吸。 给我唱支歌吧。我受伤，我妈妈总给我唱歌。 好吧，嗯。If I needed you, would you come to me? Would you come to me?好一点吗？ 对，就一点。 小坏蛋，让我出丑。嗨，我是杰克。我刚接到兰登书屋的电话，他们让我下午去见编辑。我恐怕赶不回来接奔了，他在参加塔克的生日聚会。你能？ 没问题，我来接。 哦，好，辛苦你了。 由于放疗引起呕吐体力不支，杰克不得不经常地请伊莎贝尔带他去接孩子。然而当他意识到孩子们已经与伊莎贝尔打得一火热的时候，心头又不免一阵酸楚。 请问查什么城市？ 曼哈顿。 查哪儿？ 我要兰登书屋的电话号码。 喂， 嗨，请让杰克哈里森听电话。 哦，对不起，哈里森太太不在。 哦，不，他今天要去见你们的编辑。我现在要去一个生日聚会接奔，可是把地址弄丢了，我只想再问他一下。 哦，小姐，我就是编辑。哈里森太太离开兰德书之后，我就没见过他，已经有11年了。 嗯，好吧，嗯，谢谢你了。哎，瞧你过来，玩得开心吗？ 开心。 你好。 嗨， 去把衬衫换一下，聚会怎么样？ 好啊。 是吗？我知道你的秘密了，我看见机票和你新老板的信了，我知道你没有去兰登书屋，我了解过了，你现在想要把孩子们带到洛杉矶去。你怎么敢偷看我的信件，背着我鬼鬼祟祟的，就像一个不诚实的肥皂剧里傻头傻脑 的小屁孩。你要是对卢克诚实，我就不会鬼鬼祟祟了。 我倒觉得你求之不得呢，这样你不是可以一下子甩掉老巫婆和两个小崽子，不就恢复你以前的生活了？ 我说纽约有好多出版社，你完全可以在这儿找到一份工作。 瞧你说的，我难道应该根据你们的意见重新安排我的生活？既然你这么起劲，那你干嘛不重新找工作，干嘛不搬到洛杉矶去？ 你倒是可以重新安排别人的生活，也不跟我们商量一下？ 两地抚养孩子也是常有的事，卢克每隔一个假期接孩子住一个月，虽说不理想，但也是可行的。 你不能这么做。 为什么？ 你不能把卢克的孩子们带走。 我可以。 不，我们没法生活了。 我们要是卢克有想法，那你让他跟我谈，这不是你的事，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 这件事跟我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我答应嫁给他了，我们要共同生活，我很爱他，两个孩子是他的命根子，如果不在他身边他会受不了。而且 你猜错我的秘密了，查理·杰蒙他是我在兰登书屋的女同事，他现在调到西海岸分社了，我要去他那儿住，因为我听肿瘤医生的建议要去那儿注射一种药，只有在洛杉矶才能做。 肿瘤医生？ 对，生活很公平，得了癌倒是可以合法的吸毒了。 你要死了？ 今天不会。 我们治。 你说我们？ 对。 谢谢钟叔。 你不是孤单一人，没必要独自承受。 怎么跟孩子们说？ 应该跟他们说实话。应该我得这个病。 我非常赞同。 什么事？这回是谁结婚？妈妈跟伊莎贝尔结婚。 哦，贫嘴。啊，不，妈妈生病了。 感冒没好？ 不，我得了癌症，听说过吗？ Mary 就是得这个病死的。 Mary 的病不一样，癌有好多种，她那种是特别特别严重。 你的严重吗？ 啊，我已经配合医生治疗了一段时间，医生对我说应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会转好的。你瞧瞧安娜，你瞧瞧这玩意儿真酷。 不，我不看。 你瞧，我根本不用到医院取药，这里面就有。 哎，像个游戏机。 对，是有点像。它会使我强壮，跟疾病斗争，酷吗？ 它会传染吗？ 不，宝贝儿，它不会传染。 你早就知道得这个病了。 对。 你也不告诉我。 亲爱的，你妈妈想等合适的时候再告诉你。 真是对不起，我是想。要知道，我是怕你们太为我担心，所以我想最好等这个肿块小一点再告诉你们。 你撒谎，因为你不想告诉我。既然以前撒谎，这回也会撒谎，我不能再相信你了。 我犯错误了，人都会犯错误的。 伊莎贝尔呢？ 怎么？ 今天我们应该去她那儿，她该来接我们了。 我要跟妈妈在一起。 她要死了，伊莎贝尔做你妈妈了。 安娜，别这么说。安娜，你不能甩了妈妈。 是你甩了他。 杰基眼看着自己的身体和爱离孩子们越来越远，他想方设法尽量地珍惜这最后的时刻。 我为你难过。你病了，我为你难过。 我听不见。 哦，把音乐关上。 什么？ 我说， 我料到你会这么说。 你们干什么？ 啊，马文和我在排练，对吗，马文？ 对，塔米。 啊， 这是伊莎贝尔的歌。 哦，我说伊莎贝尔只会唱歌词，我发明了动作，对吗，马文？ 对，塔米。 啊，对了，我们还需要一名伴唱歌手，对吗，马文？ 对，塔米。Listen, baby. 哦。Ain't no mountain high, ain't no valley low, ain't no river wide enough, baby. You need me, call me,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no matter how far. Don't worry, baby. Just call my name, I'll be there in a hurry. You don't have to worry. Oh, baby, there ain't no mountain high enough, ain't no valley low enough. I don't get mad.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怀上别人的孩子了。 哦，听着，安娜对布拉德科维斯基已经难以应付了。 不可能，我不相信他会。布拉德耍过好多女同学呀。 可是我一点也不知道。 他是怕你生气，其实他们已经交往两星期了。当然了，才六年级，不至于会怎么样。他们甚至没在一起吃过午饭，可是已经互相表白了。 我以前也有过， 可是今天在操场上。布拉德竟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宣布不跟他好，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那个臭小子。 可是，这证明他们有过交往，才会发生被人踹掉的事。这样岂不是真的要上演一出凄惨的悲剧？ 安娜准气坏了， 她在厕所里哭了一个小时。你以为你的病严重，这事更要命。哦，对，就这样，反正。今天我去接他，他全告诉我了。他还问我怎么办， 你怎么说？ 我说去问你妈妈，他会 明天准会问你。 那行啊，问我吧。可你才十二岁，你真的以为现在就能找个终生相伴的人吗？ 不，跟北回我到操场上，他总是何时来个狐朋狗友。 你不喜欢他的朋友？ 他们老在喊童真女王来了，还有什么冷血公主，喊得也太出格了，真让我受不了。 你没让他吻你？ 我没有张开嘴。 还真是好样的，真行。那这意思是不是你闭着嘴让他吻了？ 妈妈。 哦，对不起哈。那他这么叫你，你说他什么了？ 我骂他不要脸、变态，还有无耻什么的。 亲爱的，你根本不必理他，当他不存在，没看见也没听见。他这个人算什么玩意儿？而你是个正派女人，根本犯不着去搭理这种混小子。 你在开玩笑？ 不不不，我意思他只是想逗你，你要是不理他，一开始他会更来劲儿，不过慢慢他就放弃了。 那我就不理他，不吭声。 对， 伊莎贝尔会这样吗？哦，他年轻一些，也许他知道该怎么处理。 听到这话，杰克有些意外，也有些失落。不过伊莎贝尔的解决方法的确与他的不同。 下星期 哦，见鬼！ 放学以后你到他面前得端点架子，听见吗？然后说，听好了臭小子，因为我只想说一遍，鉴于你对女人的需求了解的实在太少了，我现在不想跟无知的人浪费时间。你甚至连吹雪也不懂。 什么意思？ 这是一种很恶心的事情，我是从电影里听来的。这电影我是不会带你去看的，但的确有。好，关键是你离开他，然后你把头一甩，接着说，我看上的是一个中学生，而且我告诉你，每当谈起你，他的肚子都笑破了。 可我不认识中学生。 星期一2:30，在你学校门口会出现一个男孩子，骑着一辆高档自行车，他长得真是非常帅，说实话我也挺喜欢他的。 杰给从外地治病回来的时候身体非常虚弱，可当孩子们和伊莎贝尔把他的轮椅推到他的房间时，杰给居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屋子里摆满了安娜和笨各种姿势的照片，而且每幅照片都被镶嵌在了真人大小的纸板上。 伊莎贝尔拍的。 伊莎贝尔 啊， 我在考虑圣诞节为笨和安娜，好像最近我跟孩子们没拍过照片，所以我想请你给我们拍一些。 行， 没问题。 我还没准备好。 就那儿停一停。 哦， 好，太好了。本2个小时就出生了，然后待在我怀里一待就是4天，他的脸上总是一副调皮相，好像藏着秘密似的。他那条毯子就像一个施了魔法的斗篷，他最喜欢听我说这段了，好像他天生是个魔术师。 安娜呢？ 28小时。大夫们想要剖腹产，可是我知道他会自己出来，他就这脾气，不喜欢别人逼着。我会记住的。 圣诞节到了，卢克为杰给的房子送来了一棵漂亮的圣诞树。 哦， 我想你可能需要。 是啊，挺不错嘛，味道也香。谢谢。 这要是没有你怎么办？ 没事的，你是个好父亲，我以前没给你机会表现。 周一的下午，伊莎贝尔交给安娜的方法果然奏效了， 她 找到了一个年轻英俊的男模特假扮安娜的新男友，结果原来那个男孩子被安娜奚落得灰头土脸，很没面子。 他输了，闯祸，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 见布拉特的脸色了吗？谢谢你了， 亲爱的。 好，臭小子，我懂。可是什么叫吹雪？ 没关系，我没向他解释。 哦，可是你得向我解释，因为我要向二三十位家长解释。再过半小时，他们就会打电话来， 让他们找我。 可是他们要找安娜的母亲。谢谢。 你是不是担心在家长会上让别人说三道四？ 你还想辩解吗？ 我没有错。 你教我孩子说脏话， 得了。 你让他利用模特撒谎， 但是成功了，很灵验。哼， 你倒成了英雄，我变成傻瓜了。其实你这样做是告诉孩子我非常无能，我没本事关心孩子的痛苦。 我根本没有这个意思。 就是这意思。你以为我就不会用脏话骂那个混蛋臭小子？我就想不出绝招吗？ 你不会说脏话， 可是人到了发急的时候什么话都会说出口的。 真是深刻。 你叫他撒谎，那不是体体面面的胜利，那不叫胜利。他得明白自己是谁，这样他才能经受压力，才能把好自己的舵。 他以前根本没把过舵，他完全听你的。 哦，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的家教，姑娘。他们会恳求你告诉他们该怎么做。可是你干了些什么呢？今后要是出了什么事，有危险的时候，他就会想起这件事，觉得胜利来得很容易，而且会沾沾自喜， 而且他也会保护自己了。哦，天哪，我干了什么了？ 你想要把他变成你， 这才是心里话。这是你的心病。 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的心病？你又没从头开始，每时每刻都在担心所做的决定会影响到他们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不希望他们成为你这样的人，明白吗？ 我也不希望，可这跟你我无关，是他们的事。不管你信不信，我已经尽力了，的确把他们的利益都放在了我心上。 伊莎贝尔最后一句话的确触动了杰给，他忽然觉得把孩子们托付给眼前的这个女人也许是最让他放心的选择。 什么事？ 去年我把本丢了。 什么？ 在超市里。 你瞎说。 是真的。 这不可能，你一刻也不会让他离开你。 是丢了。 本没提起过。 他只记得我找到他。 为什么告诉我这个？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从来没想当母亲，和你共同承担还可以，让我这辈子独自承担，那我就会经常跟你比。你太完美了，孩子们崇拜你。我不愿意这20年每天都在小心翼翼的想着有人会做得更正确，做得更好，而我却做不到。 你比我缺什么了？ 你是大地母亲的化身， 可你非常新潮。 你会和安娜骑马， 你能学， 你知道他们每个故事，每个伤口，每个记忆，他们一生的幸福都寄托在你的身上，可以说是每时每刻。你明白吗？再想想今后安娜结婚，我在屋里忙前忙后，给她戴面纱，给他整理衣服，对他说，现在你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可我还是担心，他心里在想，要是我妈妈在就好了。 而我担心他不会。事实上他用不着选择，他拥有我们俩，我们俩，而且会因为我和因为你变得更出色。以前靠我，将来全得靠你。 圣诞节来到了，杰给的时日也不多了，他为孩子们精心准备了礼物。 正宗魔术师斗篷，太棒了！哇， 来，帮你披上。这上面有什么呢？瞧瞧吧。 你和我的照片 啊，哈， 这里有一幅，瞧见吗？这是我们母子俩的第一幅正式照片，瞧。 你当时觉得我漂亮吗？ 哦，医院里的人个个都说你很漂亮，不过长这么漂亮，当初我可没想到。 你要死了？ 你这么想？ 是的，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见不到我的身体，可是你知道毛毛虫会变成什么吗？ 变成蝴蝶。 对，你也可以把我想象成飞到别处去了。嗯，当然魔术师知道秘密，所以说看不见的东西并不等于不存在。别人不知道我到哪儿去了，魔术师应该知道。就去这里，在这里，魔术师的心里。 我还能跟你讲话吗？ 永远，永远可以。你听不见我的声音，可心里知道我说什么。我们还能在梦里相见，我们能够在那里交谈，还能够一起散步。不管是夏天冬天还是晴天雨天，我还能来接你一起飞上天。 我太爱你了，妈妈。 你最爱我了。 嗨，我送茶来了。 圣诞快乐，孩子。 圣诞快乐。 哦，妈妈，你要教会爸爸给我球鞋打双结，像你送我上学那样。 好的， 谢谢。 那是你的。 哦，哇，是条被子。哈哈，而且上面还有照片。 哦，拿过来，这就像个剪贴本，给你保暖。 这真漂亮，我从来没见过。 瞧，这是你的马，你的奖章。记得这个吗？这是你进幼儿园之前穿了三个月还不肯脱的衣服。你的第一个脚印，看看你的脚。瞧你小时候胖乎乎的脸蛋多可爱。 我不想和你分手，我会非常想念你。 哦，亲爱的，没事，你可以想念我，把我带在身边。你遇上麻烦的时候带着我，你恋爱的时候带着我，好吗？我意思，好多人之所以永存，就是因为有人带着他们。嗯，你毕业的时候，结婚的时候，生孩子的时候，都带着我，好吗？ 永远，永远，永远。 卢克也送给了Ben一只他梦寐以求的白鸽子。孩子们收到礼物以后欢呼雀跃，一家人其乐融融。 Brankin Deborah, Alexine, Alex Su, Boom, 灵验了。 请大家坐到沙发上去，拍张照。嗯， 好，坐下。 现在我们拍一张全家福，伊莎贝尔。好，让我把这调一下。预备。 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继母》的录音剪辑。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落花流水，听到的声音同样美妙。 和煦阳光，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 牵着我的手， 一同前行。关爱盲人，照亮世界。 世界就在我眼前。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